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喺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虹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咁上水嘅白和路、彩源路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嘅主持，朝朝都施展浑身解数。 搭快车如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 无论系佢嘅强项编剧讲剧，定系喺 Coco 好朋友朝头早作唱 live， 务求俾听众有开心嘅朝早。 其中一个就系我啦，林超荣。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烈，日日都咁开心。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6宗输入，1宗本地个案。 电话卡实名制9月起分2阶段实施，个人登记上限10张，企业25张。 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食环署称按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执法。 世卫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称对长者产生保护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六月二号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咧，都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啊，各位。嗱，见到咧之前政府啊公布一啲有关于接种疫苗嘅新安排啦，喺食肆嘅方面咧，就其中就话啦，最快6月10日咧就推第二阶段嘅疫苗气泡咯。咁就话考虑放宽一啲食肆嘅防疫措施啦。其中讲到 D 类啦，咁就系一啲打咗针嘅食客咧，就唔使全台都要打晒针啊，2/3嘅食客打咗针咧，一啲本身其他打唔到嘅屋企人啊，譬如细路仔啊、长者等等咧，都可以同台一齐食啦，亦都可以每台咧由8个人咧去到12个人咁啊，食夜啲都得。咁另外咧，酒吧方面都系，即系嗰啲同台嘅人数啦，成间铺嘅人数上限咧都可以咧系增加嘅，咁啊开夜啲都得嘅。你又点睇成个疫情？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呢一啲嘅措施咧，会唔会都鼓励到你去打针啊？啲作为一个诱因啦，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请嚟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喂，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肇始局长。喺讲呢一个嘅措施之前咧，不如都讲下近日嘅疫情啦。有啲就话断缆啦，那个不明源头嘅个案咧，有一个确诊嘅南警嘅个案。咁点睇成个疫情嘅评估啊？ 而家咧，其实成个疫情当然咧，即系整体咧就系、是即系都系稳定嘅吓。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對於我哋最近揾到一個而家暫時啦嚇源頭即係不明嘅一個個案咧，我哋都係即係喺呢個情況上邊咧，我哋都係一直咧都係盡力咧係去做嗰個追蹤嚇。咁、因為咧一方面就要好清楚要知道啦，佢即係有冇一啲係即係傳播鏈，我哋係要立刻去截斷啦。另外一方面就係話佢嘅即係例如佢嘅密切接觸者啊咁而家咧都即係差唔多喺唔同嘅情況咧都有40多位咧，我哋都即係擺咗喺即係檢疫中心 嗰度吓，咁啊希望咧系即系尽快咧系揾到嗰个源头咯吓。 应该唔系假阳性嚟噶呢个，因为佢又验过系一度阳性，跟住后屘再验又阴性咁，点睇啊呢个？ 而家咧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哋暂时咧就系未睇到吓系有假阳性嘅迹象咁样。咁、 okay. 但系咧我谂从各方面咧，我哋都系会去即係檢視啦嚇，同埋咧係調查嘅。咁最緊要就係立刻咧，係將佢嘅即係密切接觸者啊，或者係佢嗰啲接觸者啊，即係做咗檢測咯嚇。咁所以我哋都發出咗一啲即係強制檢測嘅公告嘅。 OK， 嗱，有關於咧而家有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啦，你哋就宣布咗啦。為期三個月嘅，有冇話目標？希望三個月之後可以嗰個成個接種率係去到幾多少？ 當然我哋希望係即係越高越好啦。一方面而家嘅接種率咧就我哋希望咧係我哋覺得咧係都係有好大嘅即係進步嘅空間嘅。咁、我哋都睇到最近咧當係我哋一方面都係擴大咗一啲嘅組群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是、都係有唔同嘅即係誘因嚇，咁、都係我哋亦都有呢、這個。即係全城起動快打疫苗嘅呢一個嘅運動，咁我哋都睇到咧，就嗰、那個預約咧個數字咧，其實一路咧都係有上升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鼓舞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一方面即係市民咧都係繼續係去預約啦，咁嚟緊其實都呢三個月咧，其實就非常之關鍵嘅。除咗話我哋其實都係要保護自己咧，最緊要就話當我哋咧能夠去一齊嚇建立起呢個屏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去回復我哋嘅生活啊、經濟活動啊等等呢啲咧，都可以盡快咯。 嗱，我見咧而家你係就話譬如 D 類嘅食肆咧，舉個例咧，就話可以放寬一啲，即係譬如18個人可以去到12個人啦，亦都唔需要成台嘅人係打曬針嘅，有啲打唔到嘅，譬如細路仔啊、長者都可以同台食嘅。但我就見你哋提到啦，就話可能因為年紀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原因未能接種，係咪講緊即係只能夠因為身體原因或者年紀原因未能夠接種，先至可以唔使打針同台？係咪咁樣限住？ 係啊，呢個都係主要我哋嗰個構思嚟嘅嚇，就喺我哋而家咁呢個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希望咧大家都係喺疫苗氣泡嗰個嘅大前提底下咧，係去即係進行我哋任何嘅放寬嚇。咁呢個放寬咧，我哋都小心，但係咧亦都明白到我諗無論業界啊佢哋嗰個即係訴求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平衡同埋咧係即係評估過嗰個整體嘅風險。咁而家咧就都會有呢個建議。當然我哋都會密切留意住個疫情嘅。咁當然如果疫情係即係有反彈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即係睇一睇可以點樣去處理咯。 即係一般唔係因為身體原因唔想打嗰啲就唔可以同台啦，係嘛？ 係啊，一般嚟講，我哋都唔希望話大家係即係嗰個精神，嗰、那個疫苗氣泡嘅精神，其實都係咁樣樣。 我見 D 類而家好似話好多食肆都冇申請喎，究竟即係作為一個疫苗嘅誘因嚟講，可以吸引到幾多人？因為可以一家人一齊食飯，然後去打針咧。 我諗係嘅，而家咧其實D 類咧都會係即係比較比較少嘅嚇，咁因為咧我嘅理解咧，因為你如果要做 D 類嘅即係處所咧，其實咧就都要首先咧係所有嘅員工都打曬針啊嘛，咁因為 C 類就係員工打針啦，咁 D 類就再進一步，咁所以我諗我嘅理解咧其實而家好多嘅食肆啊，其實都支持嘅，咁所以佢哋嘅員工咧都分別咧就係係即係一路咧係進行打針咁樣，咁所以都有一啲時間嘅。咁我諗隨住時間咧，我哋又即係增加對於 D 類嗰個嘅一啲嘅放寬咧。咁希望咧係多啲人咧或者多啲食肆咧係會參加到 C 類。咁尤其是係 D 類咧係重要啦，因為咧我諗即係大家食客都會覺得更加安全咯。 另外尋日都之前咧都講到就話研究係咪即係喺第五波疫情嘅時候咧都會限制一啲未打疫苗嘅人咧係進入一啲唔同嘅處所，包括咧食肆、學校、圖書館、宿舍地盤、戲院等等嘅。咁大家都即刻問啦，其實如果咁嘅話，啲老師如果唔打針，學生唔打針嘅話，係咪就唔使翻學咧？咁呢個係咪咁樣嘅？如果到時？ 當然咧，這個咧，我哋係講緊即係第五波，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疫情咧再來臨咧，我哋咧係可以 怎么样去一方面呢是要减低个风险，要平衡嗰个整体嗰个风险。另外呢亦都系要如果唔去对于一啲嘅处所系又开啊又闩啊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呢，咁我哋就都要諗呢点样系用即系疫苗呢作为呢一个我哋觉得嗰个风险嘅一个界线啦。咁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呢就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初步嘅构思，当然呢都要我諗即系教育局啊同学校啊等等呢即系佢哋呢系会去商量嗰个整体嘅情况嘅。咁但系呢为作为一个我哋对于嚟緊如果我哋真系有另一波嘅爆发嘅时候呢我哋打咗疫苗同埋冇打疫苗呢其实对嗰个风险嗰个控制呢都系会有唔同嘅。 但除咗考虑风险，即系对于学生嚟讲翻唔翻都学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啦。喺咁嘅情况下，如果话真系佢哋冇打针而学都可能冇得翻嘅，咁喺比例上会唔会就太过即系侧重喺边呢又 我諗即系专家初步嘅建议呢就唔係話冇得翻學嘅，而係咧就係、是、可能咧係嗰個即係面授課堂嗰度咧就未必可以啦，就可能咧都係要用一個網上啊咁樣咯。咁呢個係即係初步一個構思嚟嘅，其實咧亦都未有一個詳細嘅討論嘅。 反應如何啊？初步即係聽完之後。 當然我想其實大家如果從一個即係風險的角度呢都是覺得我們做這一樣東西呢都是其實保護整體我們香港的市民的，因為如果再有一波的時候呢我們如果又是刪曬所有的東西呢我相信這個都不是大家的期望。那既然如果大家現在我們都希望大家是即係盡快打針，而我們又已經是有了充足的疫苗呢我想這個我哋嘅而家唯一嘅一个方法咧，系去更好去控制下一波疫情咧。我希望咧，大家都要去即系拥抱吓呢一个做法啦吓。 另外我就见咧，即系之前咧都话已经收到一啲药厂关于一啲临床数据啦，系咪可以降低一个接种疫苗嘅年龄门槛系去到12岁嘅？系咪已经收到咗啦？如果即系收到咗嘅话，要研究几耐先至实质可以降低到个接种年龄门槛咧？又 我哋其实咧就系冇错，我哋即系卫生署咧都已经收到咧即系呢一方面嘅数据噶啦。咁至于我哋亦都係會俾呢個顧問專家委員會咧，佢哋去考慮嘅。咁佢亦都係希望咧，佢哋咧係即係將呢個有關嘅申請係作出建議。咁我哋咧食衞局咧，如果一收到呢個建議嘅話咧，我哋咧就預期喺短期內咧都可以降低呢個接種嘅年齡嘅申請，我哋會盡快作出決定嘅。如果收到咗個建議之後， 如果真係去到即係降到而家話好似12歲都可以打啦，跟住啲資料講，如果真係下降嘅時候，成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啲開放啊、延長時嗰啲時間需唔需要延長咧個服務時間？因為多咗批人可以打啦嘛，又 係呢個咧，我相信咧喺我哋如果係即係攞到呢個批准嘅話咧，我哋做咗呢個建議咧，其實我諗無論係話係即係喺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啊，或者係以至曾經都有提過會唔會話有機會去學校接種啊，咁呢度咧都需要咧係同教育局咧係去即係傾呢啲細節嘅。 另外我都見到即係而家內地，尤其是廣東省嗰個疫情啦，咁又見到話過去7日已經公布嘅數字咧，廣東省係40多宗一啲本地確診啊嘛，其中有17宗咧就係由冇病徵轉到確診嘅，25宗就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者嚟嘅。咁因為而家咧內地嗰個嘅評估就係話一啲冇病徵嘅感染者咧就未必當做一個確診個案嘅，咁但係成日都話冇病徵嘅確診就冇病徵嘅個案就唔代表佢冇傳染性啊嘛。咁而家呢個情況對於即係香港繼續喺廣東省有個回港二嘅計劃喺度做嘅時候，對於香港嘅風險有幾大咧？會唔會係即係一個作為第五波嘅源頭咧？可能係 我哋咧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咧一路咧都有同即係內地咧衛健委嘅 即係相關嘅即係單位咧，其實咧一路有密切去溝通，同埋咧去了解個佢哋嗰個而家嗰個疫情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嘅。嗱，一方面咧，我哋都會係即係上載佢哋內地嘅即係指出嗰個中風險或者高風險嗰個地區嘅名單，去到咧我哋回港二嗰個計劃嘅專題網站嗰度啦嚇。咁如果係呢啲地區嘅時候咧，香港居民咧就唔可以係按呢個回港二嘅豁免即係接受呢個強制即係檢疫嘅情況咧，係入境香港噶啦。咁第二方面咧，我哋都理解到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嚴格去執行即係廣東省啦，非常之嚴格去執行佢哋嗰個疫情防控措施嘅例如佢哋做咗好大規模嘅核酸檢測啦，同埋咧限制呢啲中風險地區嘅人員嘅活動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相信咧喺呢一個嘅，因為尤其是係限制咧佢哋呢一個嘅活動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即係。某程度上都未必是會可以出到嚟啦，咁不過我哋都會係而家繼續咧檢視嗰個情況，亦都係睇一睇咧，我哋而家現有嘅一啲嘅措施咧，係咪需要咧係去加強嚇？咁呢個咧，我哋而家咧係即係密切咧係同佢哋溝通緊，同埋聯繫緊，同埋咧係即係評估緊嘅嚇。 但除了跟內地方面聯絡啊等等之外，其實香港可以做的都有的。因為我見譬如港大醫學院院長梁翠偉都有個建議啦，咁就話係咪可以在參考內地一啲嘅評級啊分級的同時，都可以轉為即係香港自己有一個嘅風險管理同埋評估咧？咁喺除了話參考頭先內地嗰、那個中風險啊高風險嗰啲嘅評級之外，香港係咪可以自己都有個權，有個主導權去研判翻件事咧？又？ 當然咧，我哋其實而家咧正正咧就係已經衞生防護中心已經係做緊噶啦，即係我哋都係研判緊，即係通過係同佢哋溝通啦，了解嗰個疫情啦，就我哋都研判緊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嘅，係、 okay. 另外我就見咧，而家有一啲嘅個別死亡個案啦，咁就話喺潛在關聯嘅情況之下，即係同個疫苗有潛在關聯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公布嘅。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有呢個改動咧？同埋即係大家如果知多啲有一啲嘅死亡個案，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同個疫苗有冇關啊？或者講得清楚多啲，唔係個透明度會更加足。咁作為一個即係吸引人哋去打疫苗嘅時候，都可能係一個更加好嘅資訊啦。又 其實咧，我諗我哋嗰、那個嘅即係透明度咧，一路咧係都會係有嘅，一路都係響度嘅。咁喺而家我哋這個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呢，他們開了會之後呢，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建議啦，因為即是看回現在那個資訊呢，不同的資訊呢實在是很多、尤其是是一些異常的事件，那這個呢其實是一個通報的一個機制來的。咁呢個通報嘅機制咧，即係提供，當然咧，我哋喺佢有個網站嗰度咧，其實大家都係可以睇到嘅。但係正如咧曾醫生嗰日都講啦，即係如果係我哋有好多嘅資訊，而大家咧去收呢啲資訊嘅時候咧，淨係睇到即係某一啲嘅資訊，而冇唔能夠或者係冇機會咧理解到成個所謂森林啦嚇，淨係睇到樹木睇唔到森林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咧都可能有機會咧係會即係令大家有個資訊咧會有啲嘅混亂嘅。 但公布多啲唔係反而仲見到個森林咩？應該大家公布少咗啊嘛。 唔係嗱，如果當然咧，如果我哋係能夠提供多啲嘅資訊咧，其實我哋而家唔係話將呢個資訊唔提供，而係當我哋去話俾大家聽，呢啲係有意思嘅個案啊嘛，即係例如話其實唔係話每一個個案咁我哋就即係恆常咁樣報，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做咗啦，我哋亦都唔會係話即係收埋有啲咩嘢個案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個案嗰啲嘅個案咧係會喺即係疫苗接種係有潛在嘅即係關聯嘅情況底下咧，係會即係公布呢、這個咧，我哋覺得咧係更加即係清楚嘅嚇。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話喺其實我哋定咗啦。如果睇翻佢哋呢個嘅 評估委員會的建議呢，就說在2021年即是今年的7月開始呢，其實這個新冠疫苗的安全監察報告呢，是會按月呢是在政府的專題網頁那裡發布的，相關的資料啊同埋嗰個數據咧，都會透過呢個網頁定期咁樣去更新。咁呢個都係一般，其實咧係通報呢啲嘅或者係嚴重異常事件啊，一個做法嚟嘅。我哋都會睇翻，其實一路以嚟咧，呢個委員會啦，同埋咧衞生署都會睇翻，其實國際其他地方對於處理呢啲嚴重異常事件嗰個做法，咁亦都睇翻過往嘅經驗咧，去作出呢一個嘅建議嘅嚇。 即係市民上網睇都照可以睇到一啲接種過疫苗嘅人嘅一啲死亡個案，可以睇到曬嘅係咪咧？ 係啦係啦，可以睇到曬嘅。佢會係喺按月喺嗰個專題網頁嗰度發布嘅嚇。 好、OK， 好啊，同阿陳肇始局長你傾到呢度。陳肇始咧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嚟嘅。咁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疫苗打針的情況啦，咁啊見到喺近日咧，即係無論係政府又好啦，係商界又好啦，都有唔同一啲嘅疫苗吸引大家打嘅誘因係出現咗啊！咁啊見到尋日嘅預約人數咧就話創咗新高，有超過47,000人咧係預約打呢個疫苗嘅，比之前一日咧就再升多咧係10,000人咁樣嘅，呢個就係一個政府最新嘅數字。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省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包括广州7宗、佛山3宗，系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个案。另外，廣東省單日新增7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5宗係嚟自廣州，2宗嚟自深圳。廣州市衛健委公布，由今日起，廣州市部分區域疫情風險等級作出調整，當中荔灣區白鶴洞街、中南街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高風險地區。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批准使用科興疫苗，是繼國藥新冠疫苗之後第二隻獲世衛批准的中國疫苗。科興控股董事長尹惠東表示，今次通過世衛審評，標誌著科興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認可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國際衛生機構的認可。他認為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續蔓延，科興期待進一步參與全球疫情防控，充分發揮中國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價值。內地傳媒報道，科興至今已經直接或者間接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近40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新冠疫苗，全球累計供貨量超過6億劑，包括半劑成品。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將會發表報告。路透社引述消息報導，報告將會批評商務部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未有盡力防止敏感技術落入中國軍方手上。報告又指出，國會在2018年已經指示商務部需要根據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編製一份有關新興、尖端和基礎技術的管制清單，作為出口到中國前的審查工作。但是商務部至今仍然未同其他部門制定清單，可能會加劇國家安全風險。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之中未有直接回应是否有制定清单，但是说已经发布4项限制新兴技术的规定，亦都有更多的规定即将出台。商务部又说已经扩大军事终端用户规定的覆盖范围，并且将更多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人口正逐渐步向老龄化，我哋必须采取更多积极嘅措施，先至可以应付到不断高速增长嘅服务需求。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一方面政府帮紧我哋增加医生人手供应，另一方面我哋亦喺公立医院改变服务模式。我相信我哋而家行紧一条正确嘅道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由六月十二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6月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6宗输入，1宗本地个案。 电话卡实名制9月起分两阶段实施，个人登记上限10张，企业25张。 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食环署称按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执法。 世卫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称对长者产生保护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政府之前就话全城启动快打疫苗运动啦，希望多啲人喺嚟紧呢三个月咧系尽快系打疫苗嘅。嗱，有一啲嘅诱因讲咗出嚟，譬如喺食肆方面啦，都有一啲嘅限制会放宽，讲到某一啲食肆系咪可以坐嘅人数会多啲咧？如果你打咗针嘅话，如果你打针去到一定嘅人数啦，同一台又会唔会有部分嘅打唔到针嘅屋企人，好似细路仔啊、长者等等咧，系可以一齐同台食饭咧？嚟紧又父亲节咯，呢一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吸引嘅位咧，即系可以同台食饭，一家人出街食嘅话，咁啊都想问一下咧，一啲嘅餐饮业界点睇呢一啲嘅措施？政府有冇再同我哋倾咧？咁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王家和，点睇而家话喺其中啦，就政府提到喺 D 类啊 ，D 类呢个食肆咧就话即系一啲接种咗嘅人士啊，可以12个人一台，咁就唔包括嗰啲小朋友、长者嗰啲可以唔使打针住嘅咁。另外，成个食肆嘅容量上限啦，营业嘅时间都可能可以放宽，话喺 D 类嗰度，呢个点睇咧？ 首先 D 类嘅餐厅咧，咁到目前为止都仍然系非常之少嘅，似乎都仲未有餐厅咧由 C 类可以转为 D 类。 嗯， 我所睇到嘅政府所推呢一个放宽嘅措施嘅话咧，咁其实都有一定嘅诱因嘅。咁始终咧，喺 C 类嘅话都系一台只可以坐6個人同埋營業時間到12點，咁如果去到 D 類咧，亦都係可以容許人多啲啦，咁同埋做到宴會啊，咁呢個反而係仲更加有一個誘因添，因為宴會嘅人數嘅話，而家目前咧政府所提出嘅人數上限咧就係100人啦。咁另外咧，因為有陳肇始局長亦都有提及到，如果係一台可以放寬到12人嘅話，咁有2/3嘅顧客係打咗針咧，其餘嘅如果係一啲小童或者係年長者咧，就可以唔需要打針啦。咁呢個咧都可以係一個誘因咧，令到D 類嘅食肆咧係會多翻嘅，咁目前為止嘅話，咁其實喺 C 類做到 C 類食肆咧，大概只係得500間到啦。咁我相信咧，即係隨著而家政府推動個全城起動啦，快打疫苗呢個運動嘅話，咁亦都係會有一個誘因咧，令到多啲市民咧去接種疫苗嘅。咁如果多啲市民接種疫苗，自不然咧，咁 C 類 嗰、那個情況都會改善，同埋去到 D 咧，咁、那個我相信一兩個禮拜後咧就。會多一啲 D 類嘅食肆咧、okay. 會出現啦。 嗱、各位聽眾觀眾點睇？而家講到喺食肆嗰度，可能誒嚟緊都會有一啲放寬嘅措施可以做喎，即係唔需要限人數限得咁緊啦。頭先講到某一類，譬如 D 類嘅食肆咧，可以十二個人一台啦，最高去到不過有啲條件嘅就係、是、起碼三分二嘅人咧係要打咗疫苗嘅。點睇呢啲措施咧？整體譬如外面出街食肆嗰啲嘅防疫措施點睇咧？嗰啲社交距離措施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繼續同黃家和傾。頭先講到話咧 ，C 類轉去 D 類咧，唔係咁多啦，本身 D 類都少啦。其實可唔可以講下而家 D 類嘅餐廳係咪以你所知根本冇咧？同埋要 C 類轉去 D 類嗰個困難嘅位喺邊咧？其實 D 類目前係真係未有嘅。咁因為如果去到 D 類咧，要員工要打兩針啦，咁而我哋可以睇到咧，因為目前 C 類嘅餐廳咧都係只係得500間到啦，咁同埋有部分 C 類嘅餐廳咧，佢又唔係全部做到 C， 而係將嗰個場所咧就分區有 B 有 C 嘅咁樣，咁主要亦都係因為員工打針嘅情況咧未能夠即係全面啦，咁主要亦都係因為有一啲。員工咧係唔適合或者唔適宜打針嘅，咁亦都未必願意打針啊咁樣，咁所以亦都未必係可以全部所有嘅員工打到針，特別係去到 D 類嘅話，因為要全部員工咧要打滿兩針，咁呢個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嘅。咁、但係咧就而家所睇到咧B 類嘅食肆仍然有萬幾間咧。就仍然是维持在 B 类的营业的状况的。 B 类即是现在可以不使用安全行填纸仔都得的是吗？ 是的、B 类呢就是只可以营业的时间去到夜晚十点钟同埋一台四个人啦。咁亦都是睇返呢即是如果是可以将 B 类的某一啲食肆呢因为B 類咧，即係 boy 咧，咁其實大部分嘅食肆都係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啊。咁佢一台咧，即係四個人嘅話，咁其實佢目前嗰個經營嘅情況咧，都似乎對好多一啲小型嘅食肆嚟講，可能都足夠嘅。咁所以亦都未必話需要一定係去到即係 C 類啊咁樣，咁、 okay. 但係如果係我覺得咧，亦都會建議俾政府啦。咁如果係 B 類嘅食肆，係可以將營業嘅時間放寬去到舉例凌晨十二點鐘。咁甚至C 類目前嘅食肆咧，咁如果係喺嗰個人數嗰、那個一台六個人可以增加到。八個人啊，或者即係十個人之類咁樣，咁咧就可以再喺個時間嗰度，或者再調整一下咧。咁或者仲有多啲誘因咧，令到多啲市民咧去打針嘅。咁我希望即係除咗局長啊陳肇始所提議嘅 B 類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再諗下 B 類 其他類型嗰啲。 系啦， 有冇同即系有冇直接同佢哋倾啊？因为我见佢就话呢个礼拜应该同业界倾嘅，你哋系倾咗未噶？其实， 其实都有接触嘅，咁我哋都会即系作翻呢方面嘅提议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因为特首前日亦都有提及到咧，即系如果第五波疫情发生嘅话， 限制入去食肆， 都会限制一啲未接种嘅人士咧，就唔能够进入一啲场所，包括餐饮或者戏院啊之类啊咁。咁喺呢一方面咧，即系我哋都感觉到即系如果真系第五波疫情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嗰个严峻性咧更加。厲害的咁以往嚟講，大家都身受其苦啦。譬如話六點之後都 冇得堂食啊，或者抬兩個人啊之類呢啲咁嚴苛嘅或者嚴謹嘅措施嘅話咧，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啦。咁所以亦都唔想話真係再重蹈以往嗰個做法。咁所以亦都係希望咧，即係多啲市民咧去接種嗰個疫苗。咁如果有一個群體嘅免疫嘅能力嘅話，咁自不然亦都係可以幫到整個社會咯。 所以你贊同啊，即係如果係第五波嘅話，又冇打疫苗嘅人士唔俾入食肆，呢、這個唔會影響你哋生意咩都？ 當然係會影響生意啦，呢、這個一定噶啦。咁因為始終咧有部分嘅人士冇得接種嘅話，舉例譬如話有四五成甚至六成嘅人冇接種嘅話咧，咁呢一個就對我哋嘅生意咧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睇翻啦。如果另外有40% 或者四成嘅人，或者超過呢個數字嘅人嚟到接種嘅話咧，咁其實以目前嘅情況嚟講咧，咁因為我哋嗰個生意咧可以分開幾個角度去睇嘅，而家堂食咧其實係少咗啦已經，咁因為有好多客人咧或者已經係轉咗嗰一個即係食飯嘅習慣或者食啦，咁即係用外賣嘅形式喺屋企食飯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對我哋餐飲嘅行業咧個生意咧本身已經受咗一啲影響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譬如話有一啲節日啊，有一啲活動啊，咁大家都要出外會啊食飯啊咁樣，咁所以始終我哋都會覺得咧會多啲人去接種個疫苗啦。 黃家華，我想打斷你一陣先，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講下先。有荃灣路路口咁啊，荃灣路往九龍方向咧，就近麗景村嘅慢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近麗城花園，咁啊呢個駕駛人士咧就要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咁啊，再講多次啊，特別交通消息：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麗景村嘅慢線封閉，非常擠塞。咁啊，龍尾咧去到屯門公路近麗城花園，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個情況啦。繼續同黃家和傾翻先，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即係啲客啊個模式啊食飯嘅模式都變咗啊嘛。頭先講到 是啊，冇错啊，咁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习惯咗呢，第一呢就是外卖啊，咁用外卖嘅平台嚟到去点菜呀、之类嚟到喺屋企食饭或者喺一啲其他嘅地方私人嘅地方食饭都有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经过咗呢咁长嘅时间呢，咁好多市民咧，其實都習慣咗一台四個人嘅。咁就算係有六個人或者八個人嘅話咧，分台食飯咧，咁其實似乎有部分嘅市民都習慣咗。咁所以亦都係但係點樣去改變佢哋嗰個思維，而令到佢哋係可以再譬如話聚集一齊嘅時候，可以多啲人啦，唔使話。咁而家好似有個所謂 social distancing 咧，即係嗰個係咯，嗰、那個隔離啊之類咁樣。咁、 okay. 所以喺一方面咧，其實我相信咧，因為有一個可能羊群效應都未定嘅。咁如果全城起動嗰、那個打疫苗呢一個運動係推行得成功嘅話咧，咁亦都係會吸引咧多啲唔同嘅。嘅人士咧嚟到去接種疫苗，特別譬如而家科興咁樣，咁亦都係世衛咧就通過咗嗰、那個 使用啦， 係啦啊，咁喺呢方面亦都係會有一個刺激性嘅，咁因為接種咗疫苗之後，未來咧如果嗰、那個疫苗嘅護照或者即係旅遊氣泡之類咁樣係可以通行嘅話咧，咁你要接種疫苗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喺呢方面咧，咁亦可以有個幫助。 我最後想問一問，頭先你講到即係成個氛圍啦，可能都會令到啲人肯打針啦。頭先你講到話 D 類咧， 可能冇咁多食肆去搞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啲員工都要打曬兩支針啊嘛。你自己預計即係喺而家呢一個氛圍之下，你頭先講到科興等等咁樣緊急使用，係咪都會員工願意打嘅情況會多咗？咁所以D 類嘅食肆會多咗啦。另外就係點評估啊，嚟緊父親節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想一家出去一家大細出去食飯嘅喎，會唔會都因為咁所以多咗 D 類食肆咧？ 我相信咧，科興係可以使用嘅話，咁接不完亦都係如果照睇翻琴日嘅數字都好啦。咁預約打科興嘅人士咧，其實都即係大幅度咁樣去增加咗。咁我相信咧，即係一啲打科興疫苗嘅人士咧，其實亦都係會。睇翻數據嚟講啦嚇，喺個副作用嗰度咧，可能係冇咁大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亦都會吸引多啲人士咧，特別係年長者咧，去接種疫苗咯。咁另外一方面咧，父親節嘅話，咁當然好似舊年父親節咧，就有一個特殊嘅情況啦。咁因為政府喺嗰個限聚嘅措施嗰度突然間放寬，咁咧就導致到有個所謂報復式嘅消費咁樣，咁而導致到有另外一波嘅疫情發生。 係， 咁但係今年嚟講咧，我相信首先第一咧就係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因為始終大家對而家嗰個疫情咧都仍然係小心嘅。咁當然。父親節咧，亦都係一個節日啦。咁但係如果比起母親節嘅話咧，始終父親節嗰、那個熱烈嘅情況咧就冇咁大嘅。咁我哋所睇到咧，去年就算係報復式消費，父親節咧差唔多有4亿，當日咧有4亿元嘅整體生意啦。如果今年嚟講咧，可能得翻大概3亿2千万到啦，咁呢個亦都唔少噶啦，因為有差唔多80%嚇，舊年嘅生意咁樣。 好啊，同阿黃家和你傾到呢度，講到即係上年嗰個父親節嘅情況啦，今年佢又覺得即係未必會真係咁多。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先休息一陣。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听收睇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到唔同嘅鼓励接种疫苗嘅措施，其中讲到头先一啲喺餐厅入边都有啲措施可能嚟紧会放宽。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尹先生，早晨，早晨，尹生， 喂喂喂，你好啊， 听到， 我想讲咧，即系而家咧，我咧即系平时咧，你嗰、那个。讲过打疫苗乜乜乜乜，我去访问嗰啲白衣工啊，嗰啲人咧，嗰啲上咗60岁以上啲人，点解会唔会打呢个针咧？我喺医院嗰度咧，请教嗰啲医生咧，医生咧都唔会话叫你去打。咁咧，你政府咧点样做到嗰啲医生咧可以俾个定心丸嗰个人去打？咁咧，大家咧先会有。踊跃去做呢个工作嘅， 系咪因为嗰个人问医生嘅时候，佢自己身体都唔系好适合打，所以医生建议佢唔好打。 你通常啊，通常嗰啲上咗年纪啲人咧，即系三高咧都有噶啦嘛。咁啊，嗰个医生又唔敢俾啲定心丸佢食喎。咁啊咧变咗咧，咁啊你自己设定啊，咁啊即系屙可啦，即系呢个医院嗰度都冇工作做到。 但可能都睇翻个别情况嘅，佢可能身体情况真系未必适合。 食嘅？這個都唔知啊，係嘛？都問翻你個朋友先知。 咁係人都唔知噶啦，嗯、你個五臟有問題， 嗯、 即係你醫生都睇唔清楚噶啦，照都照唔清楚噶啦，即係只不過喺表面睇落去嗰個人健康嘅誒點樣嘅，咁你個醫生嗰度要俾啲正心丸嘅食得噶嘛？那個醫生話：，打你幾針治藥，咁啊即係好好，係嘛？呢、這個有一個問題啦。第二个问题呢，我喺街上嗰度啊，访问嗰啲八爷上咗六十岁以上啲，我话点解你我访问佢，我点解你唔去打针啊？我话嗰啲针呢都唔会有问题㗎，个打完之后呢只有好冇坏㗎嘛。佢答我点答呢？佢话我啊死都唔去打。佢话呢嗰啲仍讲感染咗嗰、那个病死咗都唔去打。 嗯、 我话呢啲問題咧，政府點樣去做到引導佢自自然然，啲係乜嘢真相都唔使嘅。 O、okay, K， 好啊，唔該曬尹先生，佢即係佢都接觸咗好多唔同市民啊，講到佢哋點解唔打嘅原因啊。左石生，早晨。 係啊，早晨啊，蕭樂文。 係，請講。 嗱，你睇呢個特區政府咧，今日世衞先至批准科興，香港已經打咗咁多啦。 嗯。 好啦。而家如果系唔公布喺电视电台公唔公布，因为打咗疫苗而影响到死亡或者严重个案咧，我认为系绝对唔可以接受。 嗯、 有咩咁秘密系因为打咗疫苗咧？实际上全世界啊都有一个系副作用噶啦，有咩咁秘密啫？应该要公布俾我哋知啊嘛，建立我哋咧。我哋个信心去打啊嘛， 佢都会公布，但系话呢啲潜在关联嗰啲先公布咯，即系同疫苗。 即系直情应该要系公布啦，好似一个郭飞鸿， 嗯， 喺荔枝角公园度打咗即刻抽筋，咁你话系咪疫苗影响咧？萧乐文 ，O、okay, K， 好啊，唔该晒石生，都觉得公布多啲市民多啲透明度会觉得好啲啊，呢个石生嘅睇法啊。继续转头翻嚟咧，有千禧年代嘅香港电台第一台。 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今个星期五是六四事件32周年，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再被问到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口号是否违法，她重申要视乎当时的情况和搜集证据等，亦都引用中国宪法第一条，说香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不存在可以做违反宪法的事。六四纪念馆重开举办展览第三日，昨日被指没有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食环署证实向涉及的违例人士展开执法程序，并没有回应会不会要求封馆或者禁止举办展览。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前日初步确诊的35岁军装男警员正式转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患者入院后的检测都是呈阴性，亦都未验出有抗体，列作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处理。防护中心原先不排除患者属于第四波的余波个案，但昨晚传出消息，当局对其中一个同他的样本做混氧检测的人再做检测，发现结果是不确定，这个人亦都已经送院。当局正追查检测过程是否出错，哪个人的样本最初被测出呈阳性。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金融管理局发通告，要求银行在2个星期内制定一份预定接种新冠疫苗的员工名单，资料包括相关部门或者职能的名称和所属的员工数目。不打针的人士要每2个星期接受检测一次。苹果日报的相关报道提到，香港足球会昨日向全体员工发出通告，指明拒绝接种或者未能够提交有效医生证明书的员工将不会获得加薪和晋升。有工会批评这个举动有如以员工的饭碗威逼员工打针。先后是城报和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昨日公布落实推出电话储值卡实名制，最快今年9月1日生效。 當局指經諮詢之後，郵園建議可以向每間電信商最多可以登記三張電話儲值卡，放寬到個人和企業，分別是10張和25張。明年3月1日起，購買新卡必須實名登記才可以使用，當日或者之前購買的就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記，否則失效。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社民連昨日宣布不會參加特首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批評新的選舉制度變相剝奪港人的公民提名權，民主派即使進入議會亦都只會淪為政治花瓶，拒絕做忠誠廢物，又期望可以在民主陣營引起更多的討論。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近年銳意透過推展連串填海計劃增加土地供應，專責海港和土地事務的土木工程處副處長黃志斌表示，香港在這個世紀末平均海平面高度最多可能上升到大約 1.08 米，本港現時的填海技術已經足以應付，在港珠澳大嶼人工島應用的弱波石效果最為顯著，有助減低月堤波的衝力，會考慮在明日大嶼項目的南段設置，亦都有意參考美國一些城市的做法，在新填海區發展兩用海濱，在極端天氣來襲的時候用作緩衝區，平日就可以做海濱和其他康樂活動。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城報的社論說，金融管理局強制銀行在未來兩個星期內提交準備接種疫苗的職員人數和部門，成為第一個公營機構具體指令要交接種清單，做法有如帶頭列打疫苗為聘用條件立壞的先例。社論指每個人的體質不同，絕對不適宜強制接種疫苗，如果職場將打針作為聘用條件，後果堪虞，打工仔為了生計只是可以拿自己的命作為賭注。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政府宣布會對未接種疫苗人士實施較嚴格的限制，有聲音質疑政府的措施是懲罰市民。社評指，接種疫苗是為了全社會從根本上控制疫情，關乎公共衛生安全，具凌駕性的公民責任，不接種就要受到一定限制，在公眾利益層面是公平的。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说，华英中学重建的拨款被撤回，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反对派攻击政府政治凌驾教育。19年9月黑暴蔓延，多间学校出现港独人链，华英中学就是其中一间最积极响应的学校。社评说，学校如果忘记自身的角色和职责，政治私欲凌驾于教育原则上，受害的必然会是学生。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随着太空卡沦为犯罪工具，电话骗案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暴徒通风报信的利器。港府落实电话卡实名登记制度，有舆论认为市民使用匿名电话卡不等同犯罪用途，只是保障自己的私隐，亦都是人权的一种。政论认为，任何个人权利都不应该凌驾法律和社会利益之上。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荃湾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由于慢线有路陷封闭啦。咁而家挤塞㗎，龙尾排到呢过晒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啦，接近呢一个行丽苑㗎。咁所以揸车朋友呢，如果想避过呢段挤塞呢，可以喺荃湾路一出呢就唔好靠右啊，唔好靠右行上去返葵涌道，靠左落返去青山公路，即係近住荃景围嗰段呢，咁就可以避过呢一段嘅荃湾路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慢线有路陷，咁而家非常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行丽苑。咁揸车朋友咧喺荃湾路一出咧就唔好靠左行啊，就要就要改路啦，就系唔好行呢一段路，就唔好靠右去葵涌道，应该系靠左，靠左落翻青山公路荃景围嗰段咧就可以避过呢一段嘅挤塞。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葵涌的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黎景村，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在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就挤塞，车龙排到过了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启禀皇上，恭亲王又传来语音讯息啊！ 又系佢，成日传啲假新闻俾我，今次又点啊？ 皇上，我听啲宫女讲咧，有个电台节目会帮手破解网络迷思，你要唔要听下？ 我知道，逢星期二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谣言止于 fact check， 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嘛，使你讲。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6月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6宗输入，1宗本地个案。 电话卡实名制9月起分两阶段实施，个人登记上限10张，企业25张。 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所需牌照，食环署称按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执法。 世卫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称对长者产生保护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疫苗的其中一个新进展，就是世卫昨日就宣布科兴的疫苗是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的。科兴的这个就是关于，根据他的介绍就说，科兴其实在10月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向世卫交了一个紧急使用的清单的申请。去到2月的时候，世卫都是做过一个检查科兴一些生产线的现场的检查，及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说是整体上面使用科兴这个新冠疫苗的收益是大过已知的风险的，所以就是推荐使用。欧洲药品管理局方面都说是已经启动了对于科兴疫苗的滚动审查程序，也都说这个是欧盟是批准使用过程里面迈出了一个大步。另外有关于食卫局本地方面就说已经收到复星医药是关于降低伏必泰接种年龄的下限可以去到12岁都可以的这个申请。又说一些数据，第三期的临床数据已经交了去专家委员会那边的了。 咁啊，預可以喺短期之內咧，就住係咪降低呢個打伏必泰嘅接種年齡嘅申請咧，會作出一個嘅決定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張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阿招樂啊， 係你好，請講。 係，我係一個上年紀嘅人嚟嘅，咁我就香港土生土長嘅。 嗯， 咁呢個疫苗咧，由開始到而家咧，我都有蠢蠢欲動想去打嘅。 是 因为呢一把年纪、 嗯、 问心讲香港好多老人家不是有这样病就有那样病的、 嗯、 但是由开始打疫苗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香港政府是一塌糊涂那些规矩呢还有他出来讲那些东西呢不清不楚的、 嗯、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好像你由打到现在有咁多問題出現咗，咁你嘅交代就係話，哦佢打唔打都同呢個事件冇關係嘅，佢、嗯、本身嗰啲病患佢都係差唔多㗎啦，應該要夠鐘㗎啦，咁喂咁樣好似好籠統喎、哦，咁點解咧？咁我如果唔打，我係咪可以繼續keep 住我去睇醫生啊？我自己小心啲啊！准时食药啊，照医生的吩咐去做啊，咁我系个人咧，终归都系要行嗰条路噶啦、 嗯， 不过系点样行，早啲迟啲嘅问题咁解啫嘛。 你觉得可以点样解得清楚啲咧？即系对于你哋嚟讲， 咩咁你要如实公布啊嘛，咁佢嗱你有几个都好似讲咗话。佢冇長期病患㗎、 嗯， 開頭嗰啲或者年紀大啲嘅，再中段嗰陣時候有比較後生啲嘅，佢自己講明㗎啦，公布咗㗎啦，佢係冇長期病患嘅、正常嘅身體，咁點解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呢？咁、你要俾個好清晰嘅信息人哋啊嘛，咁、 okay, 你唔可以含糊啊嘛。仲、有一樣我想講講嘅就好關鍵嘅，咁、你成日話叫人哋。上年紀嗰啲人，你如果對自己冇信心，你要去睇下家庭醫生。阿蕭生，我想講，我幾十歲人喺香港，我所接觸嘅醫生咧，全部係政府醫院嘅公家醫生嚟嘅。咁、我試問啦，我而家我要排期排到去七月尾啊，先至可以去見到嗰個公家醫院嘅醫生。 普通門診嗰啲唔得咩？ 你排到去啦。佢、政府医院嗰啲公家医生，我唔敢讲啊，人都有好有坏噶吓。咁、你去见到嗰个公家医生，万一佢系持平少少嘅，咁、你有提出咁嘅要求，佢力所能及，佢或者可以帮你。某某人，佢系真系有呢样啊嗰样，佢真系唔识中嘅。咁、如果佢万一佢唔同你做呢个动作咧，或者嗰个公家医生。佢勉为其难，佢话冇咩问题嘅，你可以去打嘅咁。即系佢系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咧？咁、你政府可唔可以做多一步，就系话你可以去翻你去长期复诊嗰个政府医院？譬如咁我讲啊， okay, okay. 我去广华医院复诊嘅，咁你可唔可以所有公家医院？照顾翻呢班老人家， 好啊！唔该晒，张生都觉得可以政府可以做多啲嘅，无论系宣传或者喺医院方面咧，都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即系如果真系想打嘅话，都可以安心啲嘅。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一个嘅题目啦，关于电话卡嘅。而家咧就成有啲都可以用一啲太空卡嘅，即系唔使系上台啊、月费嗰啲咁样，都可以咧系喺一啲零售铺头啦买咗张卡啦，可以上网打电话咁。见到政府就公布咧就话落实一个叫做电话卡储值卡嘅。实名制最快今年9月1号就生效了，就说咨询过之后呢，原本建议呢每一间电信商呢最多可以向他们呢登记三张电话储值卡，就会放宽到个人和企业呢就是分别是10张和25张。咁就話咧，下個禮拜三就交到去立法會嗰度係審噶啦。咁啊，最快9月1号生效啦。咁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電信商咧要起即係建立嗰啲嘅登記系統啦。咁之後嗰個階段咧就係真係做個實名嘅登記啦。咁就話咧。2023年2月23号或者之前呢要完成整个实名登记。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无线科技商会主席罗国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劉國明，點睇而家個實名制有個即係新嘅改動啊？對你哋嗰個影響係咪細一啲啊？ 影響係細咗啲嘅，的而且確，因為較早之前同政府嗰邊去有個有個會議啦，咁啊表達翻我哋成個業界嘅訴求。咁本身你知由三張就變咗而家個人係十張，咁公司係廿五張。頭先你都提到呢樣嘢，咁其實係大大咁樣去改善翻，即係我哋嗰個優劣。當然啦，我哋之前我哋要求咧就係如果可以嘅話，分翻開兩件事，因為我哋作為商會啦，主要咧都係關注翻成個業界嗰個使用 SIM 卡嗰個情況。咁分幾個層次嘅，第一就係電信商啦，第二咧就係可能一啲做 apps 嘅公司啦，第三咧就係可能一啲做 logistics 啊，即係做運輸啊諸如此類。因為呢幾個範疇影響相對比較大嘅，咁我哋其實都有講過，因為我哋本身喺商界啦，有商業登記，其實你哋係好容易揾翻我哋係邊個。咁其實主要目的係想知道係邊一個用呢啲電話卡啊嘛。咁如果係商業登記嘅話，其實應該我哋嗰陣時嘅訴求係可以嘅話咧，就如果可以嘅話就放寬曬，基本上係冇限制嘅。咁而家出咗嚟嗰個結果係都有不過咧就提高咗由三張變咗做25張。咁我諗政府呢方面都作出個平衡，亦都我哋都明白到其實係有呢個需要嘅，因為好多無論係可能我哋鄰近地區，好似新加坡啊、澳門啊，甚至乎一啲歐洲國家都有類似嘅即係實名制嘅呢樣嘢，咁所以我哋都明白即係嗰個需要嘅。 頭先你講到你哋代表幾樣嘢，有啲係電信商啦，有啲係一啲 apps 啦、程式嗰啲啦，有啲係啲物流上面多啲嘅。其實三幾個範疇嚟講，今次呢個影響係邊一個最大影響咧？你自己覺得？ 我呢個一定係電信商啦。嗱，首先啦，佢哋要做咗個登記系統啦，咁喺120日裏面，咁佢做個登記系統其實都要需要時間嘅。咁其實我呢樣嘢亦都增加咗佢哋嗰個營運嘅成本啦。咁同埋咧，當呢樣嘢限制咗之後咧，我哋發覺咧，譬如鄰近地區澳門啦，我哋有啲電信商同我哋反映啦，即係澳門實行咗呢個實名登記之後咧，佢哋嘅生意咧基本上係跌超過一半嘅。所以咧對於電信商嚟講咧，係一個非常大嘅打擊，因為我哋會知道嗰個使用率咧。一定或者是因為需要登記啦，同埋有限制啦，會令到佢哋嘅生意係會受損咯。咁所以我哋都較早前都有提出，睇下政府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新嘅安排，譬如話有啲補貼啊，或者我哋即係電信商續牌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減免嘅政策可以令到佢哋嘅營運成本減低啊？因為就呢次事件嘅立法。 其實你係咪預都同澳門嘅情況好似咧？即係到時用呢一啲嘅儲值電話卡都會少咗好多啦。長遠嚟講，係咪都會越嚟越少人用啦？其實都 係噶，係噶。首先嗰個我哋都會預知到，基本上同澳門或者係其他鄰近地區啦嘅情況一樣。當實施咗呢個新嘅條例之下，因為所有都有限制啊嘛。咁對於譬如我哋商界嚟講啦，頭先都提及到啦，即係本身一啲寫做 apps 嘅公司，我哋成日都要做測試啦，或者而家推緊嘅一個智慧城市，咁我哋用咗好多 IoT 嗰啲 device 都有好多唔同嘅 SIM 卡嘅，要做測試。咁實施咗之後，的而且確係令到呢一類型嘅公司係更加即係個經營成本會提升咯。咁而每一個你幻想一下啦，一間公司講緊係25張。咁譬如我哋認識啦，即係我自己認識啦，就只大部分都係4間營運商嘅啫，係啦。咁叻啲啦，我當你叻啲啦，你揾到10間啦。雖然政府個 list 話有30間，你叻啲啦，揾到10間。咁其實每一次我哋需要大量嘅SIM卡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揾曬咁多間嘅唔同嘅營運商。其實呢度有無論行政方面啦，或者係喺營運方面啦，對於我哋商界嚟講，的而且確係有一個有一個阻礙咯，咁亦都就住政府而家成日都講話創新科技啦，咁都理解嘅，咁所以係點樣平衡翻？究竟25張係咪最好咧？咁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可能睇下 之後有一個檢討，究竟二十五章或者係有冇可能係更開放更多咧？因為鄰近地區咧有啲係冇限制嘅。 OK，OK。 頭 先你講到話嗰、那個要做一個登記系統，一個認證系統啦，要啲電信商去做啦。我想知呢一個係有幾複雜咧，或者個成本有幾高咧？我見有啲就話可能要都要轉嫁落翻啲消費者度喎，咁成本係一樣啦，整個系統。另外我見有啲方法係咪可以都減成本咧？即係譬如話以前啲數據卡咧就係、是、細啲嘅，可能50G啊。八十 G 啊，而家咧就可能做到大啲嘅嘅儲值，咁令到用嘅卡係少啲，咁會唔會有呢啲方向去諗嘅係？ 首先嗰、那個回答翻你嗰、那個 系統嗰個先， 即係嗰個系統嗰件事先啦。咁你每次做一個系統咧，其實仲要符合成個法規咧，係個成本一定會高噶啦，係啦。 幾多啊？月要？ 冇一個實際數字，因為睇翻嗰個。睇翻嗰個唔同嘅複雜程度 ，OK， 咁要睇翻成個，因為即時答唔到你嘅，因為最主要咧都係要睇翻嗰個法規嘅要求，因為符合我哋叫做 compliance 翻曬成個佢哋政府出嚟最終出咗嚟立咗法啦，所有嘅條文，個系統咧跟住佢做嘅。咁 最複雜喺邊度咧？其實整一個咁嘅系統嘅， 最複雜會係嗰、那個認證啦。即係你點樣認定翻嗰個人係一個 valid 嘅一個市民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個資料係咪確屬實啦，係啦，咁可能有機會要去博通一啲可能政府啊或者係唔同嘅系統去認定翻呢樣嘢啦，咁所以同埋嗰個成個流程啦，因為你申請張 SIM 卡，你可能幾時會開啊？幾時需要去 disable 佢啊？我哋叫做即係或者係停止佢啊？當我哋發覺咦有啲唔合法啦，或者係有啲唔我哋叫做懷疑嘅情況啊，你都要去 handle 一啲 SIM 卡嘅 on and off 啊。咁其實成件事你係需要花好多時間去研究嗰條例同埋嗰啲法規，再去做一個系統嘅設計，其實係需時係。基本上都相對長嘅， 因為而家就係180日第一階段俾你哋準備去建立個系統啊嘛，夠唔夠噶？其實， 我哋上一次反映咧，就梗係越長越好啦。咁當然有個時間啦，即係如果係講緊以年計嘅話，咁當然 OK 啦。咁但係而家就出咗嚟180日啦，咁我諗電信商方面都要作出調整，係啦。咁當然啦，上一次我哋會面嘅時候，其實都有提及到呢件事。咁180日，我自己睇啦，即係我自己睇啦，即係以頭先嗰類嘅分順啦，咁都應該勉強可以做到嘅。 OK， 頭先你講到話核實資料或者好似把關有冇啲奇怪嘅情況咧，對於電信商嚟講，呢個困唔困難嘅咧？又 原先咧，佢哋本身係冇呢個制度噶嘛，因為你要 control 翻嗰啲唔同嘅 SIM 卡。咁對於佢哋嚟講，其實本身佢有其他嘅。可能有啲業務啊，都要有類似嘅功能，係啦。咁其實對佢嚟講咧，可能係將其他嘅功能去轉換翻類似嘅性質。但係頭先我都有講啦，提及到就係、是、最難咧，就係根據翻而家嗰個法規嘅流程，係啊，去做嗰個控制咯，係啦。 Okay.好啊，唔該曬，劉國明同你傾到呢度。劉國明就係香港無線科技商會主席嚟嘅，講到而家有一個叫做電話儲值卡嘅實名制，咁最快今年9月1日就生效。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你會唔會你自己平時都用開一啲所謂太空卡嘅電話卡嘅咧？講下你嘅睇法，講下你嘅經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昼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像通话，报道指出。

係誒，琴日行政會議咧就決定咗咧誒會執行呢、這個誒、實名登記啦，會有一個法例咧係上立法會係審議嘅。咁現時嗰、那個建議咧就係、是、話用戶咧係需要提交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咧，先至可以取得呢、這個誒、電話卡嘅服務。咁包括呢個姓名啦、身份證明文件嘅號碼、副本同埋出生日期。咁頭先啊主持你都介紹過啦，我哋喺嗰個預付嘅儲值卡上面咧係設有一個上限嘅。咁如果一個個人嘅用戶咧，最多係可以申請10張啦，而企業用戶咧係最多申請25張，呢個係每一個嘅營辦商去計。咁另外咧，我哋嗰個執行嘅日期咧都分兩個階段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喺九月一號，今年係九月一號，至到下年嘅2月28日咧係為之第一個階段。咁呢個階段咧，其實就對市民係完全冇影響嘅，主要都係俾我哋嘅電信商咧去準備嗰個登記系統，同埋佢哋去印製一啲新嘅電話卡，係需要先登記而後使用嘅。另外第二個階段咧，就由下年即係2022年嘅3月1日咧，至到後年2023年嘅2月23日咧，就會係有一個要求咧，就係話新嘅卡咧就需要係先登記而後使用。至於舊卡咧，其實佢哋所用呢一年嘅時間咧，是陸續的咁啊，去做翻佢哋嘅登記。咁換句話說咧，電話卡嘅實名制度咧，就將會喺呢個後年2023年嘅2月24日咧，先至係全面執行嘅。 呢啲電話儲值卡咧，包唔包嗰啲冇得打電話啊、短信，淨係純上網嗰啲數據儲值卡㗎？ 現時我哋嗰、那個涵蓋嘅範圍咧，就係、是、所有嘅人對人嘅溝通嘅電話卡。咁無論佢係用呢、這個話音去通話啦，或者向數據去聯絡咧，都係仍然係需要做實名登記嘅。 信息嗰啲都係嘅，即係文字上面 都包括在內嘅。 而家有啲見到就話其他地方推行呢個實名嘅即係電話儲值卡嘅制度之後咧，都話啲即係流動電信商嘅生意少咗好多喎。亦都見到話啲儲值卡嘅價格會上升啦。咁你自己預期對於業界嗰個影響會點咧？ 實際上我諗用一個比較近嘅例子，用澳門嚟做一個例子咧，其實佢哋就啱啱做咗個實名制，就係2019年12月先至去呢個法例生效，咁就用咗上年整整嘅時間咧去做一個好似我哋嘅過渡期啦，咁就啱啱完成咗啦。咁佢哋的確嗰、那個即係卡嘅量係少咗，但係我就想講咧，其實卡量嘅多少咧，其實都同香港或者我哋當時話澳門嘅情況係有啲關係，因為大家都明白。呢一段時間都係疫情爆發啦，咁訪澳門嘅旅客或者佢哋出外旅遊嘅人都少咗好多，咁對呢個預付SIM卡個銷售咧係的確有好大影響。咁香港嘅情況都一樣，都係一個旅遊城市，咁所以即係唔好講話現時我哋根本就未實施呢、這個電話卡實名制啦，但係嗰、那個SIM卡嘅銷售咧都係已經受到嗰個疫情係有所影響。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哋根據現時嘅計劃，我哋都係喺呢個下年嘅3月咧，先至開始會有呢、這個先登記後使用嘅預付卡啦，而要去到後年咧先至完全執行啦。咁所以好難講咧，就話究竟呢個實名制度咧對嗰、那個銷售咧係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因為我諗都需要時間去觀察嘅。 而家咧就話啲電信商要有啲準備啦，先講到第一階段要有個起個即係設立一個登記系統嘅。我見咧入邊有啲登記系統有啲認證嘅喎，譬如有個技術就叫做 EKYC 嘅方法。咁其實實質嚟講，啲電信商要點樣用呢啲認證嘅方法咧？又 其實我哋而家咧就係俾我哋嘅電信商一啲自由度咧，去處理嗰個登記申請嘅。佢哋固然可以如果有呢個門市部嘅，就可以接受咧市民去到佢哋嘅鋪頭咧做一啲嘅當面嘅登記同埋核實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佢哋會比較喜歡係用網上嘅話咧，咁基本上呢個電子平台咧，我哋都係會係要求佢哋係進行一個核實嘅工作。無論佢哋係上傳咗一啲資料俾電信商之後咧做核實好啦，或者佢哋用我頭先你都介紹過嘅一啲 EKYC 嘅方法，就係去認證翻佢嗰個身份證明文件，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我哋按翻嗰個電信商佢自己嘅選擇去做一個認證。咁我哋嘅最基本嘅要求咧，就係佢哋必須要切實嘅去做一個認證咧，先至接受呢啲登記嘅資料啦。 所以點樣認證咧？即係所謂EKYC 係咪我有個身份證副本，有我自己個樣子？ 樣嘅自拍相咁啊擺上去，佢就啊呢、這個同一個人嚟㗎啦咁。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唔知道，譬如我會唔會拎咗我屋企人或者我拎咗我朋友張相啊、身份證副本做呢啲㗎喎？ 嗱，就咁嘅。如果舉個例，我用例子就用我哋個智方便嚟做個例子啦。I'm Smart 嗰度咧都係需要你去影嗰、那個身份證啊，唔同角度咁去影啦，咁去確實去睇翻佢一啲認證嘅特徵咧，去確實你嗰張身份證咧就係一張真嘅身份證啦。咁亦都認證方式，當然亦都有啲係要你要求影相去對翻嗰張身份證有嗰個相片咁樣樣。咁、那個方法都有唔同嘅方法。但係我都想講咧，即係我哋而家都希望咧，我哋嘅營辦商咧係用啲即係話具成本效益同埋切實嘅方法去做。咁當然我唔排除咧，你頭先啊主持所講啦。咁如果有啲人係用一啲虛假嘅文書去申請呢個SIM卡啊，咁會點嘅情況咧？咁我都想喺度講咧，其實如果咁做嘅話，佢係用一個欺騙嘅方法去騙取服務咧。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嚟嘅。咁、如果我哋一經發現咧，就會交俾呢、這個我哋嘅執法部門咧去處理。 但係個系統把唔把到關咧？頭先我講嗰個情況，即係智方便就可以得啦，我明啦。但其他 EKYC 嗰啲得唔得咧？ 而家有好多地方都有用呢啲 EKYC 嘅系統，例如一啲虛擬銀行。咁係咪即係滴水不漏咧？咁我當然就覺得咧，一定有機會咧，有啲有心嘅騙徒咧，佢都可以用一啲方法去。可能咧係成功咁去避過呢個驗證，但係我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一般廣大嘅市民咧，如果佢用呢啲嘅驗證方法咧，基本上都可以保障到佢哋嗰個身份嘅資料咧，係可以上傳到去俾呢個電信商作一個適當嘅登記嘅。 一旦我真係俾人盜用啦，我會唔會被通知啊？我會唔會知道嘅？ 其實如果你係俾人盜用咗咧，一經發現，當然我哋會去進行調查啦。咁亦都因為嗰個電話唔係你用噶嘛，係另一個欺騙你用你個資料嘅人去用咧。咁喺咁情況之下咧，係其實已經係有一個方法咧，可以追尋翻呢一個個電話，係揾得翻出嚟嗰個欺騙嗰個人係邊。 但我事前我會唔會即係我未知道係欺騙啦？我俾人登記咗個名攞嚟呢啲做呢啲嘅太空卡嘅登記，我知唔知㗎？係我嘅資料。 嗱，我點解咁講？就算而家咧，我哋有900万嘅卡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已經用實名登記，因為係基本上因為需要有月費嘅支付啦，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唔止俾咗個人嘅資料，可能俾埋呢個地址啊，或者甚至係信用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唔會話一定有一個確認就話會話翻俾你聽，但係我哋咧其實都有一個方法嘅，就係話咧喺我哋嗰個執行指引度都要講翻。其實每一個市民咧，如果佢係登記咗一啲卡之後咧，佢可以透過一啲嘅渠道咧，去聯絡翻個電信商，知道翻佢自己啊究竟登記咗幾多張卡，同埋登記咗卡嘅資料。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市民擔心嘅，其實佢可以向翻佢哋嘅電信商咧去查詢翻嘅。 即係要主動問啦，呢個就 如果有事發生，當然可能會被通知啦。 Okay, 但如果你冇事發生嘅話咧。咁市民係擔心嘅話，呢個係其中一個渠道咯。 另外，我想問咧，即係譬如嗱，而家本地人用呢啲卡就要登記啦。旅客譬如嚟到香港想買張電話卡，咁佢哋做過實名登記又要提供啲咩資料咧？會唔會好耐咧？對於旅客嚟講都未必即係咁方便咧？又 其實應該咁講，實名登記喺全球嚟講咧，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個主流嘅規管安排。咁接近150多個國家咧。或者地區咧，其實都已經行咗呢個電話卡嘅實名制。我諗大家去旅行咧，都有唔少嘅經歷，就話要去到呢個機場咧，係交出你哋嘅護照做一個影印咧，先至可以攞到一張SIM卡，當地嘅SIM卡咧去使用。咁如果香港係實施咗呢個實名登記嘅話咧，情況就係一樣啦。咁我諗旅客去開其他地方嘅話咧，嚟到香港做翻同樣嘅手續咧，我諗相信佢哋都係會理解嘅。 即係提供護照資料咁樣係嘛？ 係因為我哋而家嘅要求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只不過係身份證明文件嘅號碼、副本嚇、姓名同埋出生日期，咁呢啲喺嗰個護照裏邊咧，全部都有曬噶。 OK， 好啊，唔該曬梁仲賢，同你傾到呢度。梁仲賢咧就係通訊事務總監，同我哋講到有關於電話卡實名制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又被人稱為競爭戰略之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米高波特所著的《競爭戰略》是商業戰略方面的一本經典著作。 于2005年出版。他提出了公司管理层最关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所有企业都应该了解和制定自己的相关战略，否则企业将会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并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缺乏资本投资，从而削弱自己的竞争优势。 虽然战略规划是确定公司长期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在企业界还未有现成的分析工具的时候，这本书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创立了一个分析框架。这本书提出的五力模型，为我们理解行业之中的五大基本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揭示了行业之间的区别和行业变革的过程，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企业进行适当的战略定位。 同时书中提出了三种卓有成效的竞争战略，即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并对这三种通用战略实施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除此之外，波特教授还提出了不少概念，包括市场信号、转换成本、退出壁垒等等。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分析，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 这一本书面世之后，受到商业界的热捧，全球各地大多数商学院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这本书的观点，还成为经济、行销、技术管理和资讯系统等学科的专业用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竞争战略》，作者米高·波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如果你由外地翻嚟香港啦，睇你系喺一啲咩风险嘅地方翻嚟啦。举个例啦，如果系而家讲一啲 B 类啊 ，B 类高风险嘅地方翻嚟嘅话咧，打咗疫苗嘅话咧，就要喺一啲检疫酒店嗰度检疫咧14日；未打嘅话咧，就系要检疫21日嘅，即系都要喺检疫酒店嗰度逗留一段时间啦。如果喺外地翻嚟，不过而家就话咧，啲检疫酒店嘅房咧都比较紧张一啲。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究竟个情况系点啊？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姚思荣，讲下检疫酒店系咪话都爆得好紧要啊？而家 嗯系噶，就算我朋友想订咧，都发觉好难订得到。咁、 嗯 主要就系而家嗰个嚟香港嗰啲人多咗啊，包括啲留学生啦，同埋呢个台湾方面咧，最近因为疫情问题咧，亦多咗人翻咗香港。咁而之前有部分喺香港隔離，可以喺家居隔離嘅台灣嚟嘅人士咧，都要去翻酒店啊。咁、 嗯、 所以咧，嗰、那個酒店最近就訂得比較滿。咁大約而家總體有80%嘅即係入住率啦。咁但你大家知啦，一次佢入住係14到21日噶嘛。 係啊。 咁中間如果斷咗一日咧，咁嗰間酒店嗰其他剩翻日子嗰啲房都租唔到出去嘅，咁、所以差唔多已經超過90%以上滿噶啦。咁、 嗯、 啊，呢個情況政府係都知道噶啦，都會再準備採取措施咧，解決目前問題咯。 呢、這個係咪就係主要頭先你講話留學生同埋一啲台灣翻嚟嘅人，同本身酒店自己，譬如一啲入住率有限制，有冇關係咧？即係咁爆滿。 之前係有嘅、因為大家記得咧，有段時間。嗰啲高風險嗰啲嚟香港嘅情況咧係比較多嘅，即係嗰啲嚟香港人士咧，咁所以政府咧就採取一啲政策，就對一啲高風險嗰啲接待嘅樓層咧，咁佢就要求就得50%嘅啫。咁、其他嗰啲中低風險咧，嗰啲樓層咧就可以80%。咁、最近都知咧因為嗰、那個。高峰又好，中低峰嘅情況都放緩咗啦。咁依家呢個限制，因為個入住情況都比較緊張咧。之前已經開始都有所放鬆嘅有關嘅要求啦。 所以未必關事。不過我見咧，而家就去到第三輪啦，叫做呢、這個檢疫酒店計劃。第一、第二輪咧都成超過10,000間呢啲酒店房嘅喎。而家第三輪就去到8,000多間，第四輪都係大約係8,000多間嘅。咁其實係咪個預算上面失準咧？即係其實都預咗暑假係會有多啲人翻嚟香港嘅咯。 主要當時第一、第二輪嘅時候咧，就預一晚間，咁但實際上嘅使用率咧就比較偏低嘅，都係可能六成左右啦，有啲酒店低過五成啦。因為政府要補貼如果低於五成咧，那個差額嗰個費用嘅。咁見到第一、第二輪嘅情況咧，就都係掹掹緊啦。咁同埋嗰啲低價酒店嘅需求量比較大啲。如果大家記得當時主要嚟咧，就係啲外佣比較多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低價酒店就訂得比較滿，但係高價酒店嘅嗰個入住率比較差。咁按照當時嘅環境咧，政府就相對就喺第三輪嗰度咧，就有所縮減啊。咁但係佢都有啲備用房嘅，即係話如果當個數量超過咗，好似最近咁嘅情況咧，入住率就高咗咧，佢可以有啲酒店咧有啲備用房攞翻出嚟。即係假設有啲酒店佢房量比較多，有一千間。咁就政府只能夠咧包佢可能600间咁樣啦嚇，即係但如果話而家都用得好犀利，咁剩翻個400间備用房咧都攞埋出嚟。咁而家個情況咧，應該放埋呢啲咁嘅備用房咧，都有10000间房左右咧推出市場嘅。咁但 係 都係爆嘅，到6、7月份都係。 係咯。咁因為我見就話去到10000间啦，連埋啲備用房，咁又話第四輪計劃咧，有啲之前想申請參與嘅，但未獲邀嘅呢啲酒店咧，都會聯絡翻佢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參與咁。有冇預加埋呢一堆，又可以最多去到幾多間房，又夠唔夠應付成個暑假嗰個咁熱門個期咧？ 據我所知咧，政府都會睇翻，即係頭先講啦，佢哋要即係有申請啦，咁只不過因為考慮到。那個實際需要咧，就會暫時就叫做冇安排佢入嚟。咁最近會傾翻嘅，主要都係集中喺啲比較高星級嘅酒店，因為最近比較緊張咧，就係啲高星級嘅酒店咯。咁估計都會增加多1-2000房啦。咁嗰個情況都會繼續觀察。咁究竟呢、這個情況到七月啦，而家都比較緊張啦。係去到八月會唔會又相對冇咁緊張咧？咁政府都是觀察緊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咧，目前嘅環境咧，政府應該都係以一個以民為本嘅一個咁嘅考慮啦，即係話應該盡量能夠滿足到所有要訂香港嘅酒店房嘅客人嘅需要咧，盡量滿足啦。呢、這個態度上咧，我同政府傾過咧，佢哋都係採取呢個態度嘅，因為你話低於五成嘅可能性好低㗎啦，而家。 我見之前 當然你又要平衡翻咧，之前有投標嗰啲酒店，即係要對佢公道啲咯。 我見之前有啲講法就話，其實每一輪出呢一啲檢疫酒店咧，都可能好遲先出，令到啲上翻嚟嘅人咧都未知邊啲係真係檢疫酒店名單啲酒店，可能自己約住先，打住先去預約住先咁。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 應該就唔會嘅，因為佢啲嘅名單咧。第三輪去到6月19號噶啦，咁第四輪已經出咗噶啦，只不過可能喺嗰個所謂百分比方面，可以收到幾多咧？即係頭先講啲備用房啊，係放幾多出嚟嘅啫。咁基本上，如果客人要訂，而家都訂到嘅。但係而家就6月份到7月份呢段時間訂房嗰個即係比率比較高啊。如果聽講都去到成80%嘅。咁我都唔同政府講啦，喂，而家啲客咧要訂嘅時候，逐間酒店打好麻煩喎、哦。咁唔知邊間酒店滿，係咪？咁係咪政府應該有個網站咧？起碼俾啲客人可以知道咩情況，邊間酒店仲有房剩。咁樣就使到嗰啲客唔使咁彷徨啦，逐間逐間打，唔知有冇房 嚇。 咁佢哋都應承去處理，係咪可以盡量有一個咁嘅信息出到嚟？方便啲客人啦 嚇。OK， 好啊，唔該曬姚思榮，同你傾到呢度。姚思榮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講到咧，政府早前咧都同一啲有意參與第四輪但未獲邀嘅合適酒店聯絡啦，希望可以睇下佢哋有冇一啲參與嘅可能性咁樣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再見。